告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在这个周中，国际足球的赛场上非常的热闹，因为有欧冠比赛的进行。经过了忙碌的一个夏窗的转会期之后呢，大家也都非常期待着改变了新格局之后的各个豪门球队在欧冠这个最高平台上比拼的结果。而在这轮的欧冠联赛当中，从北京时间的周三到周四的凌晨，一直进行着多场精彩的赛事，也有很多的球迷呢关注了这些比赛。在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会邀请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欧冠。同时，远在阿联酋沙加的中国男足国家队也正在积极的备战十月初进行的12强赛的第三场比赛。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我们的这场比赛的对手越南队也是公布了他们面对中国队时候的比赛大名单。这个名单公布的非常早，我们也由这份名单说到中国队和越南队即将在12强赛上这久别的一次交锋。一会儿将会连线来自新浪体育的足球评论员袁野，和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表现。节目的上半段让我们先从欧冠说起，下半段回到中国足球。欢迎您在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里面和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接下来我们首先邀请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周中进行的欧冠联赛。 听众朋友们好。 说到欧冠呢，经过了这个夏窗之后，大家对于各个豪门的评估会发生一些变化，包括进行的这个欧锦赛的赛事也会让人们对于新一个赛季的比赛的格局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理解和关注的角度。那天英怎么看这一轮次当中这些豪门的球队的亮相？ 这届的欧冠啊，其实大家希望值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就刚刚打完欧锦赛嘛，咱们可能对于欧洲比赛啊这种热度非常高。而且这届欧冠的时候，比赛之前因为很多的这些传统上的球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是咱们看球其实最喜欢看的是有变化的球队，对吧？如果说这个巴萨十年不变，皇马十年不变，就这个老哥几个天天踢，今年跟明年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咱看的其实也没大意思。今年正好是变化了， C 罗梅西都变了，对吧？很多的这种球队都变了，咱看的特别有意思。我今天也是抱着这种心态看的，大家可能主要就是想看看这些球队的这些人员啊、实力啊、打法啊，特别是换人之后。我觉得今年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大家可能慢慢的这一两年之内，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超级球队现在的这种能力跟以往相比都在下降。因为这两年啊，因为疫情的原因，整个欧洲联赛特别是这些豪门受到的经济影响非常大，很多的这些球队啊不再像原来一样这种大手大脚啊，这种铺张浪费啊，这种能够花巨资引进啊，这种情况下其实越来越少了，豪门越来越没钱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今年或者明年的欧冠，大家都要会看到一个什么呢？豪门现在过起了紧日子，然后在这种精力啊，在这种资金有限的情况之下，如何打好他们的欧冠？您看，就是比如说 C 罗梅西这两个人，搁在当年，要么就不转会，要么转会，你起码转会费在1.5亿欧以上吧，2亿欧以上吧。但是今年大家看到了，基本上就是约等于就是平价出手，没赚钱，或者说就是自由转会。走了，对吧？ 也是不是因为哈兰德还没挪窝呢？哈兰德要是挪窝了，能引发一个。 对，但是哈兰德啊，合同里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bug 条款，它有一个7000万欧的解约条款。就是以哈兰德的能力跟实力来讲，我觉得7000万欧等于就是白捡。对吧？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当然了哈，这听着有点那个什么一个亿是个小目标似的，这个这是针对这个俱乐部来讲啊，哈兰德7000万真的是个白捡。然后我觉得像今年的欧冠啊，咱们看完之后，其实我看完了两个米兰的表现，我还是挺感慨的，就是说意甲虽穷，风骨犹在。这个 米兰虽然比较破落，两个米兰都比较破落，但是豪门底蕴犹在。你就看 AC 米兰，先说国际米兰哈，我是国际米兰球迷啊，是国际米兰球迷。然后你说国际米兰，好不容易熬了这么多年，拿了个意甲冠军，然后终于有点要开花结果的意思了。两大巨星啊，球队当中两个卖得上，就国际米兰总共有三个人能卖得上身价，一个是卢卡库，一个是那个拉什阿夫，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谁老塔罗，两个人都卖掉了，三个人能卖钱，两个人已经卖掉了，所以说能把自己队内的超级巨星、压阵巨星直接卖掉，也证明国际米兰也是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钱，就是没有钱，就是解决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国际米兰如果作为一个豪门，还是显得有点落魄哈。谁会把自己的当家球星两个人都卖掉？国米卖掉了，然后你看 AC 米兰也是，好不容易这个赛季杀回欧冠了，是吧？重新找回这个成绩好了，结果 AC 米兰也是这个唐纳鲁马走了，守门员走了，然后主战核心走了。也是留不住自己的顶级球星，所以说这两个挺尴尬的两个超级豪门，在比赛之前我认为是挺被看低的，就是穷国联赛啊，穷这意甲穷联赛的豪门，但是你看这俩穷联赛的豪门表现的气质还都可以，国际米兰上半场至少能够跟皇马打起来还是有一定优势的，还能进攻机会要多，而 AC 米兰那跟利物浦打的也是风生水起哈，你来我往，一度还扳平反超，我觉得还是打出了点，虽穷但是骨头还硬，虽然破落但是底气还在，有点这劲头哈。 得先跟天鹰老师道歉，说错了，这是国际米兰的球迷，得再三强调，不是 AC 米兰，是国际米兰。但是确实就像天鹰刚才说到的，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在有来自意甲球队的这个比赛里面，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甭管说这个实力受到多少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欧冠这项赛事的重视程度是非常足够的，就是不会去怀疑他们的战役和斗志，是在其实是不是也是受到上一个年度大家整体在这个比赛当中，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在夏天的这个洲际的比赛，在欧锦赛当中，意大利又表现得很出色的这种影响，大家觉得看来这个国际比赛的这种曝光率、曝光度还是非常的重视的，大家也是卯足了劲，能够在欧冠的比赛里面力求能够有着最好的表现，先把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稍稍的放在一边一点，然后更想在欧冠的赛场上有所作为呢。 对，就是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有一点，我还真是挺感触挺深的。咱们说这个意甲这么破落哈，这么意甲这么不行哈，没有钱啊什么的哈。但是你看他在欧洲杯当中，意甲联赛就意甲的队伍，意大利的队伍踢这么好，对吧？意大利国家队。 对。 那真的是这么多年以来啊，意大利人这个足球的青训基础，足球的基础非常好。 对， 就是他尽管联赛没有钱，但他的基础水平非常好。你看他们的这些国，像国际米兰就是贡献的这些国脚哈，你看像那个巴斯托尼啊，刚21岁，现在已经是欧洲这种最顶级的中后卫了。他就是国米青年队7、8岁就开始一步一步上来的，就这种小孩儿。你看唐纳鲁马，就那 AC 米兰的门将，他也是从小孩一步一步上来的。就是意大利人这个也对。就是意大利人他真的是搞青训扎扎实实，你看这个联赛啊，就是回到中国足球这一点，你无论搞的什么风生水起，有钱没钱，这个足球有什么噱头都不重要，青训真是重要，小孩真是重要。所以说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哈，我特别有感触，回到他刚才您说这个话题，我认为那肯定啊，这个整个从曝光度啊，从这上面肯定是欧战更加重要，而且从欧战的角度上讲，赚钱也更加重要。现在这个意大利的这些球队真是穷的厉害哈，而且是你看又没有打成那欧超，是吧？ 对， 打成那个就是那个超级豪门聚在一块儿，那个那又不成了， 还得被处罚呢，不光没打成。 对啊，对啊，所以说对他们来讲，一是要有这种挣钱，另外一个要扩大自己的这种营收，扩大影响力。我觉得这种打欧战啊，打这种欧冠啊，对他们来讲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也要看到，就是真的是我们看到意大利的这些球队，你看现在我们原来说意甲联赛啊，就靠外援嘛，小世界杯哈，小世界杯的时候， 我们说你看他全是外援，靠超级外援打。现在国际米兰你看队内除了老塔罗算个超级外援，可老塔罗21岁很年轻就在国米了，就是他很年轻国米给他弄来了。然后整个国际米兰就是很多的位置上面其实都是意大利本土国脚，意大利本土队员，所以说真的是联赛无论破落到什么情况之下搞好青训都没错。 对，这也其实是一种积淀，这么多年的积淀，但是咱们就得先别犹豫，迈开第一步就坚定的去做下去，先别好高骛远。那说到这欧冠的比赛呢，就是球星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注点。那在梅西和 C 罗都动地方之后呢，我们也说说在欧冠赛场上面他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无论是他们新球队的变化还是他们旧球队的变化，看起来哎都还挺有意思的。梅西在组成这个豪华的大巴黎的新阵容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说怎么着这个摧枯拉朽了的，尤其这轮他们打布鲁日，那大家觉得这简直就展开想象力吧，这有多少个进球，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啊，对，我觉得其实哎呀，就是大家可能失望就失望在这儿是吧。 嗯， 大家特别看到想看到的是这个梅西啊什么的这样的队员上来，你想他大巴黎这样的球队以梅西在的话进个一场比赛进个4-5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符合他的身份哈。 嗯， 符合他的身份，符合他的这种状态的要求。 对， 但是你看包括 C 罗还可以了，我觉得梅西距离那个咱们的要求其实距离的还是比较远。我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可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梅西是一个就是超级的这个个人能力非常好的球星，但是我觉得梅西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讲究体系化的球员，他在少年时代，他在很小的小孩的时代，他就一直在巴萨的这个体系之内成长。就是对于他来讲，在巴萨体系之内，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适应，也是一个保护。在这个体系之内，梅西才能闭着眼的踢。就原来咱们会说，你看为什么梅西有的时候回到阿根廷国家队，反倒踢的没有他在这个哪儿好，是吧？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体系问题。巴萨是天生适合梅西的体系，梅西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现在换了一个体系之后，我觉得大家最担心的也是，就是说梅西能不能适应大巴黎的体系，毕竟他不是一个联赛的环境。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梅西来讲，这个大巴黎跟他之间还是需要磨合，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认为是梅西自己的一个情况。现在对于梅西来讲，在巴塞罗那，大家可以想象，以梅西的身份地位资历，进不进球其实梅西不重要，就是说梅西不在意。只要球队能够赢，没人会批评梅西。所有人都知道梅西在不在，就是梅西进不进球不重要，他在球队就能有帮忙。但是到了大巴黎，其实就跟大家换个新工作是一样的，是吧？你即便是打工皇帝哈，这个世界顶级打工者，你到了一个新环境，你也想一开始就表现得好一点。我觉得梅西啊，强如世界第一强人哈，梅西到了一个新环境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也会想我是不是要表现得好一点，能够早点能够进球，能够早点这个贡献我的手球。所以说对于梅西来讲，我认为可能他自我的压力远远超过在阿根廷国家队，在巴塞罗那。 就是 说到了大巴黎之后，他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一是磨合，第二他自己的心理压力。 但这其实现在的大巴黎也有点像阿根廷国家队，关键除了梅西之外，大家就觉得面对布鲁日，就算是梅西不上，这内马尔和姆巴佩一个人不得进仨，就算最后的结果它不是这样，就是来了梅西之后，反而在这个攻击力上没有让大家看到这种强劲的这种展现，这一点上不知道是怎么设计。不能说我把梅西买到大巴黎，我只是为了多卖衣服多赚这个球衣的钱，我还得对我自己球队实际的这种成绩上面，对球队的这种体系的打造上会带来帮助，才是梅西加盟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啊。 对，其实您看我们回到具体的那场比赛当中你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年梅西在巴萨的时候，梅西这个队员 没有人会要求梅西去防守，是吧？ 嗯、 说梅西，你必须踢得跟加图索似的，你别打桑普罗加图索了，你就必须踢得跟那个英超前锋似的。您、 嗯、 每场比赛都必须要参与回抢、参与回防，其实没有、 嗯， 没有人会这么要求梅西。从性格到体格，我认为梅西都不太合，都不太适合参加防守，是吧？ 嗯、 梅西不参加防守，大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就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巴塞罗那。为了让梅西适应，还是这个问题啊？为了让梅西适应这个环境，或这个环境这个队形适应梅西，其实巴塞罗那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围抢、就地反抢，巴萨队员普遍身材矮小，对吧？但是巴萨的这种防守并不弱，围抢并不弱，就地反抢，三秒钟之内的就地反抢，就地的反攻，其实巴塞罗那做的非常好。梅西在这个体系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看一年的西甲比赛。其实梅西参与团队防守次数不少，而大巴黎这场比赛踢布鲁日的比赛，你看那个丢球，其实是来自于梅西当时传给内马尔，内马尔没交度，就没有拿到那个球，被对手拿到了，对手一个反击，然后那个这个大巴黎的中场队员没有能够跟上，那个球漏了，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说相当于啊，梅西是一个在攻防两端，梅西一定是个双刃剑，而。巴塞罗那非常知道怎么发挥梅西的锋利的一方面，降低梅西的防守能力差的一方面，他们制定了非常周密的这种战术安排。大巴黎还没有学会怎么真正的最好的使用梅西， 嗯， 就是梅西跟他也得磨合，大巴黎也得跟梅西磨合。你如何让别的队员可以帮助梅西去减少这种问题？现在梅西，你看这场比赛特别明显，就是梅西最后你把这根一倒成是梅西的失误了。其实这种情况原来在巴塞罗那也经常会遇到，但是队友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对，那在新的球队当中就得有一个新的体系的形成，无论是在自己的这种进攻上面、 嗯、 还是整个和队友们大家共同协作上面，都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去体现。那巴塞罗那没有了梅西，这个欧冠赛场上一亮相也给人感觉有点立竿见影，是吧？大巴黎那边虽然没赢球可是那也好歹是没输球啊，到了巴萨这边就不一样了。 啊，哎呀，巴萨这场比赛其实大家都想到了， 嗯、 因为这场比赛是巴萨踢那个拜仁嘛。 对。 然后那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欧洲媒体、欧洲球迷，包括电视转播商的风气风向哈，完全就是认为大那个拜仁客场一定有机会。 嗯。 就是梅西在的时候，拜仁客场也有机会，所以说大家认为拜仁一定有机会。 嗯， 但是拜仁机会这么大，有点出乎大家意料。就是在巴萨的主场，拜仁这么击败这个巴萨，是吧？这种过程大家会看得有点意外，哟，觉得怎么下滑的这个出溜的幅度这么大？ 嗯，无论如何，这也真的是梅西离开这么长时间，梅西离开第一次离开巴萨的欧冠呀。 哦，对，所以说你看到对于巴萨来讲。其实梅西的意义啊，就是大家可能梅西在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怨言哈，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嗯、 但是梅西不在的时候，你会发现巴萨这个球队真的是掉格了， 掉格了， 就是这个级别掉下来了。原来你他的联赛里面，巴萨也是每场比赛吧，巴萨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跟别人踢会丢俩，但是你不用担心， 嗯， 梅西能再打回三个来。或者说有梅西在，别的人能打回三个来，你有这个踏实。现在这个问题是巴萨还能丢俩，但是谁给巴萨打回这三个来是个问题了，没有人了。 对， 的确现在巴萨为了这个弥补，其实巴萨为了准备梅西的走已经准备了很多年了。你说他买这个谁，这个登贝莱是吧、 嗯、 就也是身价过亿啊，然后格列兹曼他买他们是为什么？你说这个梅西打下手，其实你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时刻准备梅西可能要走，但是这些队员你会发现买来的队员永远无法跟梅西相比，有些队员是无法替换，无可替换的。原来我们经常说谁谁谁无可替换啊，谁谁谁无可取代，这个词儿是虚的，你会发现他会被取代。历史上足球历史上无法取代的球员，马拉多纳，这个罗纳尔多，大罗纳尔多，梅西，甚至连 C 罗都不算，C 罗都是可以取代的，但是梅西是不能的。 那现在人家、因为是不是因为梅西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这个俱乐部，然后这么长的时间也说不清楚是他还是球队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去融合在一起了。你看起来是一个个人对一个集体，但他的这种影响，他 在球队的每一个角落都无处不在。那 C 罗是不是因为他变换的地方更多一些？那变换地方多的人就看起来适应力更强，就再回到曼联的 C 罗，让大家觉得除了找回青春之外，他的状态真的也是分分钟的就能找回。如果青春真的能像 C 罗回到曼联一样那么容易找回就好了。 哎，对对对，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有诗意哈，真的是，我得再重复一遍哈。如果青春能够像 C 罗在曼联找回状态一样那么好的就能找回来就好了，是吧？ 是是， 我觉得真是挺感慨的这个话。你说的非常好，我觉得挺有感触。就是我其实觉得 C 罗就像您说的那样，梅西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巴萨，可以说在之前， 对 C 罗是转换过很多的球队。你想 C 罗年纪轻轻18岁去曼联的时候，当时跟鲁尼在更衣室发生矛盾，被鲁尼揍，不是被鲁尼啊，是被范尼， 对， 被范尼打了。 嗯， 然后你想他作为一个这个这样的孩子哈，从小。就是家庭不是很完整啊，这样的孩子其实在外面闯荡，你能想象，就是 C 罗是必须要坚强的，他必须要坚强，他必须要咬住牙关，他必须 要 在各种地方去能适应。对，无论说你说他是去曼联啊，然后还是说去皇马啊，去哪儿啊，他都要咬住牙关去适应。但是梅西就是您刚才说这种话，也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那种感受很深的哈，就是梅西。巴塞罗那潜移默化的是围绕梅西，梅西潜移默化的在为巴塞罗那融进去了，这人和俱乐部融为一体了，很少见的这种情况，融在了一起，文化呀、氛围啊，其实都以他为核心的。所以说这两个人的性格、履历截然不同。其实我对于 C 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说是 C 罗是真这么想，还是他就是有团队给他设计。但我认为至少有一点挺值得赞美的，就是 C 罗回到了曼联之后嘛，他不有一段大家会写他在更衣室里面的讲话嘛，是吧？哎，我觉得他的那种讲话 ，C 罗可是刚回曼联，这等于这个不能说自行车被别人借走骑了10年，这个他可是走了。他在曼联待着的时候，可能就是索尔斯克亚知道他，别的还有人跟他同期打过吗？然后。现在 C 罗回到了曼联更衣室，以曼联精神为代表，他跟新的球员讲什么是曼联精神，是吧？什么是永远这个胜者精神、胜利者精神、胜利者态度啊？什么是曼联？ 对， 反倒是让那些在周围踢了好多年，在曼联踢了好多年的人感觉，哟，这 C 罗走了10年回来，他还是曼联精神，我们都不是。我觉得这个 C 罗的就这个状态，或者这个能力、这个口才，还挺令我佩服的。如果他真是骨子里就这么认为，那我觉得 C罗的人生还是有根的。 嗯， 他的根就是在曼联，可能他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18岁之后的这个成长阶段在曼联成长，那可能他真的把曼联当成自己的根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也许再回来反而就找到了，这是一个寻根之旅哈。 啊， 对， 说到 这个曼联这些人，虽然在这么多年，他不在的时候在曼联，可是比如说像也是租借走了，重新回来的林加德，那小时候也是看 C 罗踢球的人呢，也是有这样青训的这种传承，就是当初你是一线队，我是小弟弟的这种阶段，也在人生当中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这个时候再重新的大家碰撞到一起，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定还是会有很多让人觉得情感上的这种交流的可能性的，但是没有交流来这个胜利。 对，你说林加德是吧？ 对， 就是，其实后来大家也在聊天说哈， 嗯， 说这个 C 罗要是看到林加德给人家回传那一脚， 嗯 ，C 罗肯定想，我20年前干脆告诉你，兄弟别踢球了也，我早点告诉他多好。 但是林加德真是去上个赛季就走了之后多棒，但是 啊对啊，是啊，然后。对，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一代，就包括那个咱们见过很多的这些老的照片，对吧？ 嗯， 就是年轻的这些小孩儿、球队的球童， 对， 跟那种超级巨星当年的合影， 嗯， 然后两个人以后甚至还有机会同台竞技， 对， 是吧？ 就好像曼联这个俱乐部本来就很有这种传统，我们现在好几代人有这样的交替重叠。 哎，对，对， 曼联这个传统真的是挺深的，就跟英国的这种足球环境啊其实有挺大关系。 嗯， 就是曼联把英国的这种足球文化继承的非常好。这种其实你看好多那个，就是大家都会拿曼联老的一代这种青训小孩出来说嘛。 嗯， 其实就是曼联从巴斯比那一代啊，从巴斯比那一代下来， 嗯， 其实很多的都是传奇球星跟这种青训小孩在一块儿。什么时候就咱们得客观承认啊，一个球队什么时候战斗力强大、凝聚力强大？为什么曼联当时98年能够给拜仁翻盘了呀？对吧？他为什么这帮小孩能够咬紧牙关、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信呢？我是不信你拜仁能怎么着，是吧？我补时我也得给你们扳回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帮小孩从小都是在曼联青训营长大的，他对这个俱乐部有感情，他跟你球迷一样，你球迷跟球队有感情，他感情比你还深。然后他能在场上为你浴血奋战，因为他是这个俱乐部青训出来的，他就是有感情，能坚持到最后。咱们不是说购买来的球员不行，但是哈，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这个断腿，不怕头破血流，能够咬紧牙关，这已经累得快吐血了，还能再咬紧牙关再拼最后这一刹那的时候的人，我认为一定是他精神因素强大。他精神因素告诉他要拼到最后。精神来自哪儿啊？精神来自热爱，你得有热爱，你得有感情，你愿意为谁拼啊？你愿意为家人拼，愿意为亲人拼，愿意为朋友拼，对吧？你愿意为你从小的俱乐部拼。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传承很重要。 没错，这说到欧冠，就说着说着就说到青训，然后无论说到哪个话题，最后都会回到青训。就是很羡慕这些不同球队， 对对对， 他们在青训这件事情上，在高水平联的比赛里面呈现出了这种开花结果的这种态势，让人就是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还是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我们身边的我们中国足球的青训，希望有很多未来的这种很好的经验真的能够借鉴到我们的身边，在我们身边去得以脚踏实地的实践。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天鹰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本轮的欧冠，下周呢还会有欧冠的精彩的赛事，到时候我们会和天鹰继续来聊。谢谢。 好嘞，哎，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 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短暂的广告时间段，在广告过后，我们将会邀请另外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和我们来聊聊身边的足球，中国男足国家队接下来的12强赛的征程。欢迎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体坛夜话。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下午天气阴沉，夜间将会开始有轻雾或者雾的天气，所以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气温下降，最低气温会在17摄氏度，也请您注意及时调整着装。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早晨天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晨练。同时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级，适宜穿着短袖类服装。另外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也请您注意外出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40天。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各位一起来聊足球。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节目呢，我们还是和来自新浪体育的资深足球记者袁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今天其实说到足球，关于我们国足的消息是有一些大家的日常的训练，但是更多的还是看到了来自越南队在我们的下一个比赛场次到来之前很长时间，他们就已经是确定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然后很多人看到这个大名单之后也有一番不一样的感想。袁老师怎么评价越南队现在摆出来这样一个赛前的姿态，无论是从名单的公布包括他们人员的这种构成上来看，是怎么样来，这是一个心理战，还是真的意味着说越南队确实实力是非常强劲，不如小觑的 啊？对，其实从这次12强赛已经进行过了前两轮的比赛来看，中国队跟越南队前两轮都是2连败。 对， 而越南队呢，无论是在这次参加12强赛之前，还是说即将跟中国队马上到来之前，一直好像对外表示出一种姿态，我即使是这个小组出不了线，当然肯定是出不了线，越南队目前这个实力，但我也要跟你中国队拼一拼。之前一直在叫嚣啊，一直在叫嚣，当然人家叫嚣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底气吧，因为最近几年日本越南足球确实进步很快，包括咱们说2年前的2019年亚洲杯，当时越南队跟中国队的成绩是一样的，都是进入了8强，越南队是0-1输给了日本，中国是0-3输给了伊朗，可能双方这个成绩实力这个如果说从亚洲杯这个层面说大差不差，差不多。而且最近几年我们说越南队的青年队表现非常不错，甚至超过了中国队。再往前数，前年2018年在中国进行的U23亚洲杯，越南队还打入了决赛，人家还入选了这个世界这个U23的这个自行赛，等于所以说在最近几年他们发展速度确实很快， 这是一个我们都多长时间没有能够有希望去来看一看的比赛，但人家做到了。 所以说他这次呢，因为两支成年国家队一直也没有在正式大赛中交手，所以说他们这次无论是12强赛开始之前，还是这场第三轮比赛跟中国队正面交手之前，他一直向对外表现出这种信号。但我想有可能啊，这个也是在不排除他们内部用这种方式激励自己的球员吧，因为说如果说他在输给中国队，他可能就觉得确实他这次12强赛也就是提前止步了，也可能就是真的是重在参与了。如果说真的能在中国队身上拿分，或者是说赢球的话，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他这种情况下，他无论是提前公布大名单，包括之前放出一些言论吧，我想都是在某种程度给自己打气儿，另外是不是一种战术呢？对中国队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怎么说，让中国队心理上觉得你有点打鼓。可能在此之前啊，我们觉得面临越南队我们心里是非常有把握的，至少是90%-80%的把握。现在对方这么一叫嚣吧，可能我们心里就有点含糊了，我50%有没有，甚至40%，但甚至我们这场球大家想的是至少不能输球啊，就是不能赢球，我也不能输球。但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对手这个心理，这个对手的心理战就起到作用了。因为我觉得，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中国队确实现在是实力啊，在亚洲排第9，但是这个他也高于越南队。 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些入籍球员、规划球员，这些规划球员放在亚洲层面，过去都是顶尖的外援。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中国队应该是有自己的信心。那你好，你对方提前公布的大名单，那我也可以通过你大名单去研究一下你的阵容啊，研究一下你的战术。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首先不要受对方心理战的干扰。第二就是说，前面两连败呀、很正常。中国队这两连败跟那个越南队两连败还不是说完全一样。中国队打的是日本跟澳大利亚。虽然这个在场面上我们确实是很被动，但越南队呢，虽然是场面还可以，但是他面对的毕竟是后第三档还有这个第五档的球队，他跟咱们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越南队来说，中国队还是首先从自己要有信心，不要受任何外界去干扰，反而我觉得现在咱们是要做好自己的备战工作。相对来说中国队可能有一点不利，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西亚这个训练呢，确实是有点让队员从心理上会非常焦虑，这个从情绪上是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浮躁感。越南队之前是在自己的主场进行比赛，而且是球队又放假呀，然后又重新集中，至少可以跟家人团聚。而我们现在回不到国内，在国外我们的国内球员又不能跟家人见面，这个我觉得对于队员的心理影响非常大。就是我们现在这方面还是做好自己的备战工作，不要受对方一些干扰。 确实您说到的这个也是非常关注，就是说到对越南队在赛前和我们的这些无论是消息方面的这种舆论战，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这种心理战，其实仔细想想也是很容易去理解他们的。因为在这一组当中，大家去设想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从看到分组之后，那也不会说去瞄着说我要战胜日本队、战胜澳大利亚队去来赢得更多的积分，大家互相瞄着的也是往后面的球队。那越南队和我们在这一点上立场是相同的，都是希望能够在实力相对弱一点的对手身上能够有得分的可能，所以我们的处境也让我们更理解越南队。但是越南队在前面，我们如果说不存在这种一个客观的参照物的这种比较方法的情况下，但是大家多多少少会关注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越南队的这种表现，确实要让我们感觉比中国队更加的积极。就是同样面对一个强队的时候，大家的这种实力是一方面，然后但呈现出来的这种姿态好像也不完全相同。这一点上您怎么看，就是赛前两支球队的这种比赛带给他们的这种信心，然后我们再去说中国队目前球员们心理上肯定还得有挺大的问题，在目前的集训阶段。 对，我们就是说从战术，我们从那个战略上描述这种战术上还是要重视对手，因为确实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在前两轮比赛中双方都打了澳大利亚，我们面对澳大利亚可能那是比分是0-3，越南是0-1，而且越南可能确实是在场面上还有一些机会，而我们是完全没有机会，全场是零射门。这一点来说可能确实要研究一下对手打法。但是现在好在就是说双方都打了两场比赛了，基本上都是明牌了。对方什么主力框架啊，什么这个主要的阵容啊，是一些重点球员那些特点的后防线没有什么漏洞，大家都是明牌的。对方研究我们，我们也研究对方。可能现在对于场第三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本次十二强赛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要输了的话，可能基本上是这次十二强赛就基本上会后面的比赛变成荣誉之战了，没有太大意义了。对中国队来说，就是说，我们可能打越南队，就是底线是一定不能输球。当然，我们为了后面保留希望的情况下，还是要力争去战胜对手。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看根据前两场比赛进行一下有效的一个战术安排吧。你像打日本队，我们后来下半时30分钟那个阵容是不是能够打越南队的时候开场就给他派上呢？因为打日本队就虽然是最准就最后有一些收回来打，但是我们同时派上了4名入籍球员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奥拉特、埃克森加上这个蒋光太都在场上的时候，可能这至少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还是有些威胁的。相对来说越南队这个球员无论从身体啊包括后防线的防守可能不如对方，这点是我们面对对方可能我们的入籍球员会展现出优势。当然对方越南队我也看到了，就脚下速度非常快啊，非常灵活，这个也给我们后防线提出一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是 发挥自己的长处的时候，一定要限制对方的长处，不要让对方打出自己的特点来。 嗯，之前您也说到一个词，就是名牌了。有了两场比赛之后，大家都会知道，这两支队伍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阵容参加十二强赛。那我们的入籍球员，之前其实就是被对手们重点去来关注的内容，不仅越南队，可能其他对手也会关注。但是我们在之前好像就是完全由入籍球员去充分的上场表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这是不是也是为了给和越南队这样实力更接近、更有的打的对手的比赛做一些伏笔的准备，稍稍的隐藏一点实力呢？您觉得？ 嗯，对，这个我想，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在面对日本、澳大利亚之前的比赛，他肯定会，根据不同的对手会选择不同的战术，因为你面对日本、澳大利亚，你选择弱，一种搏命的打法啊，确实不是说特明智。可能特别是打日本这场比赛，我们更能够清楚的看到，他上半时就是想希望能够守住，然后下半时再找机会，看看能不能，跟对方去搏一下。后面三十分钟，我们看到汤达把阿兰，还有洛国富全都换上的时候，确实是有这么一点的模样，但是确实是对手实力不一样。对手日本队人家领先之后收回来，你虽然能够制造出一些攻势，但是没有好的机会。但我想面对越南队的时候，可能越南队也知道，哎，我要防中国这几个入籍球员，要防阿兰、阿克森、野牛，但是这个东西就足球场上就一样。大家都知道防梅西，都知道防 C 罗。你看 C 罗回到曼联，联赛也能进球，在欧冠也能进球。这36岁老将了，是吧？你都知道是谁不知道防 C 罗呢？那你就是防不住。那我想，埃克森、阿兰，包括洛格夫，他们在亚洲这个层面面对亚洲球员，他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到时候就看他们能不能把最佳状态发挥出来。 他们将会在这场比赛，尤其是这场比赛当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前面两场看中国队这十二强比赛的时候，就经常看到大家有这样的争论，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对手的实力比我们要强的情况下，究竟是选择在比分上不输的那么难看呢，还是选择在场面上不让人们觉得这90分钟那么难熬呢？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这也直接决定大家在比赛结束之后对于教练员、对于整个现在这支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评价，您会怎么选择呢？ 嗨，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其实大家都希望选择比较理想的结果，但是说，你想选择特别理想的，赢的又好，打的又好看，又能赢球， 这不是不可能吗？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确实对，确实是难了一点。我刚才提到了 C 罗回来之后。曼联在欧冠中，C 罗虽然进球，但曼联不也输球了吗？是吧？你有超级巨星，可能你这个球队整体实力啊、后防啊，如果说队友做不好的话，也没办法。同样，就是我们，不管是面对越南队，包括这次十二强赛，首先我觉得还是尽量吧，能够拿分，甚至是多拿分。现在我们首先就是低调点，心想进第一个球，然后再想着争取拿一分。然后再想着赢一场，是吧？ 又回到快20年前了。 对，20年前那个20年前参加世界杯的目标，争取在下一场比赛都能提前至少在下一场12强赛里面能实现一下。 那您刚才前面提到了中国队现在在这个沙加备战的过程，确实大家的心理上面、队员的心理上面，要和我们的对手相比是会面临一些考验的。而在上一场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之后，李铁指导也说，下一个阶段这一个月的训练会让大家练得很辛苦，从体能上是很辛苦的，从心理上面这么长时间的远离国内的家人啊、朋友啊，那大家怎么样去调整？就您现在了解到的我们的队员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对，国家队从这个打完日本队比赛结束之后，第二天呢9月8号就到了沙加，然后到沙加之后前3-4天都在休整，就是没有训练啊。最近前两天从休整了8、9、10、11，从12号13号才开始正式恢复训练，然后到了今天已经开始，从昨天开始已经1天2练了，因为马上要增加一些强度，就前面几天调整还是比较有必要的。现在其实我也提到了，对于球队来说，一是训练一个保证非常重要，二是说这个心态怎么调节，因为这一个月呀， 你像吴磊回到欧洲去了，还可以跟家人相聚，正常在俱乐部保持训练状态。 对， 日本球员都回去了，越南球员也是在国内进行比赛，然后也可以进行我们说正常人的一个正常运动员的生活跟训练，而我们现在这种是非正常的，这个不太人性化的，而且在国外有疫情又不能满大街溜达，那几天放假队员们也是集体外出，集体放风，然后还是回到酒店休息，只不过是不在足球场上训练而已。但是这种休息能有多大效果，确实是很难说，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这些国家队面对的困难可能比以往都大，以往可能更多的来自足球场内的，这次呢你是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主场作战，甚至都没有办法在这个两个比赛间隔一个月的情况下回到国内跟家人团聚，所以说这些国家队的球员承受了更多的一些困难吧，这个时候只能说我们咬紧牙关去克服困难，多跟球员们做一些思想工作吧，因为为了国家的防疫工作，为了我们冲击世界杯的目标，所有人都要做出一些牺牲，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体现出球员身穿国家队衣服这个一个担当跟责任。 那主教练李铁呢，那他为什么就还要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让队员们在这个大家都很体谅，就是心理上会有一些波动的情况下，有一个更大负荷的这种体能还是什么训练的这种强度？ 这个没有办法，作为教练员的角度来说，他始终要从这个我说了足球场内这个问题去考虑，因为我们说后面两场比赛都是在西亚进行，西亚现在晚上的气温都能达到35-36度，而且这个球场不像在卡塔尔的时候里面有空调，是没有空调的，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意味着晚上进行比赛依然很热，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靠充沛的体能去支撑了，你如果没有体能的话，一切技战术全都白搭，而且像越南队那他们我想这个小快灵速度很快呀，他们这个时候也是体能也是支撑他们发挥战术的一个重要保证，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双方首先谁体能型垮了，那可能谁就在场上盯不住了，那体能首先你要保证不能输给对方啊，至少大家双方旗鼓相当呗，那么然后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利用球员的个人能力去比战胜对方压倒对方，所以说现在一天两练呢也是让队员们尽量的去提前适应这个当地这个气温，然后进行一些体能储备，毕竟现在距离比赛还有20多天的时间，等到了赛前，他一定会把这个比赛这个训练强度啊节奏啊缓下来，然后到时候一点点把比赛的状态调整到最好，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光练，你得有比赛，也没有比赛就没有办法，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大家这个在12强赛进行期间你很难约特别好的对手，而更关键你还不是就是在自己的国家，你现在那边可能你同组的对手就不用想了，人家肯定不能跟你打比赛，现在想找另外一个组的对手，跟这个叙利亚据说正在联系，争取跟叙利亚进行一下比赛，因为叙利亚那组他也有韩国队，看那个中队能不能进行比赛，如果能进行比赛是最好的，不能进行比赛这个可能这个打击可能更大。 对，上一次说除了说要练体能之外，还就主要约战嘛，因为中国队之前这两年的时间都没有太多的这种比赛的这个条件，现在既然身处在西亚，那是不是周围那像叙利亚队如果能够和我们约战，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另外是不是周围的俱乐部有没有这种可能能联系上一些约上，在一个月内有3到4场原来是咱们的目标，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难度？ 对，在国家队就是进行热身赛都几套方案嘛，第一套还是希望寻找对手的国家队，比如说在阿联酋跟阿联酋国家队啊，包括叙利亚国家队进行比赛，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因为可能人家这个是不是会一定愿意跟你中国队打呀，包括像有的国家还提出要一些出场费，这个我看有点这个趁火打劫的意思啊。 是。 当然这个坠尔丘西斯就是跟俱乐部进行比赛，但俱乐部比赛我看了一下，阿联酋地区的海湾联赛正在进行当中，每周末人家都有比赛，然后这个你这种情况下人家很难就是拿出来这个绝对主力啊，或者是说能够有时间跟你进行一下热身赛，这个都挺难的，因为所以说这次面临这些问题都是以前国家队能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换成过去我们说在自己的主场比赛，跟家人团聚，甚至打一些友谊赛，这不是太正常的事儿吗？现在每一件，我说刚才我说的几件事，每一件事都变得很难。就是说对于国家队来说，真的只能做好最坏的困难准备吧。 嗯，那我们迎接困难就是需要大家得特别的团结，尤其作为一个集体项目这么一个团队当中，原来呢大家可能 在这些球员们有的时候是以俱乐部为单位，大家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凝聚力。那现在呢在比赛场上可能更多的人认为说入籍球员他们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在这个集体当中现在谁或者哪一部分球员应该成为这个球队的算是精神上面的领袖，或者说整个大家凝聚力核心力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呢？ 我觉得每一个人嘛，每一个人首先都应该在国家队里面承担起自己应有的一个责任。 嗯， 那我就说这个时候说老队员首先应该站出来，像几名老队长啊，吴曦、于大宝、郝俊敏，毫无疑问，因为他们这个经验、年龄，都更丰富。但是我想，国家队这个时候面对着这种困难，刚才我说了，是每一个人都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是李铁当年当球员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的，所有人面对这种困难都不知道怎么去调节，那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的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自己去给自己解压，这个时候就看谁面对这么空前的从来没有遇到的困难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和状态，那可能就是能够直接体现到你的训练当中。因为你如果心态不好，状态不好，训练也很难有好的保证，训练也很难的保证，那教练肯定不敢用你。因为平时你在比赛中训练中是什么一个表现，队员们之间有数，教练都有数，咱们看中超甚至都有数，这个球你看是不是于大宝的问题，于大宝平时打比赛是不是这样都能看得出来。那你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平时发挥更失常，那可能就是说你这个有出了一些问题。我想这个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拿出面对困难这个勇气吧。你要想想这次能够代表国家队去冲击十二强，中国足协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为此也做出了很强的保障。包括工作人员也是抛家舍业的，很多在上一次参加四十强赛的时候，这次还好了。上一次参加四十强赛，从苏州转战这个阿联酋的时候，有些工作人员呢，都偷偷的瞒着家里，因为那个时候国外疫情还很严重，也不知道在国外会不会有被感染上的危险，有的瞒着家里头，说我还在苏州比赛呢，还在苏州处理国家队工作呢。回到家里偷偷的让别人把自己的护照拿回来，然后就走了。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都很就是说为了中国足球值得尊敬。就是作为球员呢，踢好球是你们的本职工作，作为职业球员，作为中国国家队的球员，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吧，跟决心，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首先要做好自己。 除了在海外来准备着接下来十二强赛的这一支队伍之外呢，我们更多的职业球员还是在国内，也是今天看到说这个足协杯肯定继续还是要以赛会制的方式来进行，不会考虑主客场这样的一个举办形式。而在这次十二强赛前两场里面，大家很多人总结说失利的原因就是我们，包括李铁指导也说我们的比赛节奏跟人家相比是不一样的，那是不是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国内从联赛到这个其他的杯赛的这种整体的比赛的节奏和目前在亚洲哪怕稍微高水平一点的比赛相比都已经又继续落后了。 对，这个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现在随着一些我们限薪令啊，有一些外援离开，包括这次足协杯很多国脚都抽调走了，也确实是会影响一些杯赛的质量，加上可能很多球队现在会不会拿出足协杯就当成一个鸡肋了，本身过去都有这种想法，现在但是没有办法说，这是这些困难可能都是过去没有办法遇到的，现在我想这是考验俱乐部吧，是不是真正的想搞足球。可能我们说现在很多俱乐部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困难，那你如果说总是想着我去对付去争取混一混解决了，能撑几天是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觉得这个不是说长远搞足球什么想法了。如果说想长远搞足球，这个时候应该面对像杯赛 我就大胆的用一些年轻球员，用年轻球员不是放弃，那年轻球员真正的挑选一些平时比赛机会少的，像北京国安，我这次走了这么多国脚，那你看一下我的年轻球员回来之后，他们能不能去更主要的打一些比赛？像去年足协杯年轻球员表现的就不错，我希望吧，这些俱乐部能够还是重视每一项比赛。 那国安队这边呢，就是足协杯今年您目前得到的消息就是这样，要继续年轻队员去锻炼了。 还是会以留守的球员嘛为。留守球员为主，因为毕竟现在家里还是有一些球员的，现在只是国家队去了应该是七个队员吧。你像留守的现在主教练比利奇已经回来了，但已经在广州开始隔离了。他能不能赶上第一轮比赛，反正应该还是可以吧，因为前面是先是中甲进行比赛。我想比利奇他也知道这个国安前几年还是拿过足协杯冠军，至少不应该上来第一前两轮就被淘汰吧，虽然不能用缺少主力又没有外援，很难走得太远，但是家里现有的那几个主力咱们也得该用一用啊，是吧，就不是完全放弃呗应该。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接下来就是在国际赛场当中我们关注的同时还是多关注身边的足球吧，就是身边其实才是基础，然后在家里练好了才能出去不丢人，是吧。 可能现在就是说困难是没有办法，只能面对去克服的。这个时候我说我想到了一句话，这个就是穷且益坚，不坠穷人之志，就是真的遇到了再大的困难都不要忘记自己当初一些立下的抱负和目标，争取克服困难去实现的。 好的，我们也希望中国男足国家队能够不坠青云志，去实现他们的目标。也非常感谢袁野老师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带着耳朵来趟冬奥之旅。1972年冬奥会终于来到了亚洲，所以我们今天不用跑太远，去日本札幌逛一逛吧。札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春天一抬头就沐浴在樱花的浪漫氛围当中，夏天呢则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秋天亮丽的红枫渲染了整个街道，而到了冬天就到了这里全年最美的时刻，即使屋外大雪纷飞，来到这里的游人也能够在屋里喝上暖暖的热茶，享受白雪带来的浪漫。如此梦幻又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北海道，札幌市是北海道的首府，这儿的美丽你不能错过，它寒冷而纯粹，低调又美丽，当人们一脚踏入这个城市时，就会发现这里就是浪漫和幻想的代名词，就如同当地著名的饼干白色恋人一样。这里的人们一年将近有一半的时间是生活在冰雪覆盖的世界里，所以为了让这样漫长的冬季热闹起来，每年的二月第一个星期，札幌都会举办盛大的冰雪节。冰雪节期间会展出一座座或大或小精致的冰雕，人们可以看到冰雪雕刻而成的巍峨城堡，或者说栩栩如生的星球大战里的场景，甚至很多卡通角色，樱桃小丸子、七龙珠，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都能在这儿看到。雕刻家们利用纯白无瑕的雪和晶莹剔透的冰雕刻而成的艺术作品，让观赏者通过冰和雪去感受札幌的无限魅力。可惜的是，今年由于新冠肺炎，札幌冰雪节和往年相比冷清了不少， 加上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行，当地民众对于冬奥会何时能再回札幌心存疑虑。之前有报道说，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希望札幌尽快锁定2030年冬奥会的举办权。国际奥委会去年